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海神，唐三在此，千仞雪何在？ 唐三口中发出一声断喝，庞大的神念宛如水波一般从天而降。天斗帝国大军只觉得甘霖飘洒，精气神瞬间提升到巅峰，原本就已经恢宏浩瀚的气势，在唐三故意高呼出自己海神的身份时，更是提升到了巅峰。凭借着百万雄师凝聚而成的信念，唐三的气势也同时提升到了顶点。一圈蓝金色光芒从他身上释放开来，身边的戴沐白、小舞等六人在海神之力护送下落入大军前方。他们每个人身上都释放出同样的九个魂环，尤其是那排列在最后的十万年红色魂环是那样的夺目绚丽。就在天斗帝国大军冲出营帐，准备和武魂帝国大军决一死战之时，唐三与伙伴们终于及时赶了回来。唐三的海神之力骤然出现在天斗帝国大军上方，千仞雪心头一沉，双拳紧握，而天斗帝国这边则是另一番景象。眼看着唐三与其他六怪归来，端坐在战马之上的雪崩幸福地险些晕过去。他不止一次祈祷着唐三能够及时归来，当这一幕真的发生的时候，他心中所充满的那幸福感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甚至有些疯狂似的猛然抽出自己的天子剑，仰天高呼： 海神降临，蓝浩王万岁！ 他这一喊顿时唤醒了那些因为唐三出现还有些迷惘的天斗帝国大军。他们或许会因为唐三身穿海神神装而迷惑，但唐三手中那柄海神三叉戟却假不了。眼看着唐三高举海神三叉戟，全身绽放出比之前更加夺目的光彩，绚丽的海神神装所释放出的强大气息顿时令天斗帝国的士兵们眼中充满狂热的光芒。他们可能会不明白为什么陛下呼唤蓝浩王为海神，但他们却绝对相信有蓝浩王的带领，他们必将击溃武魂帝国。而雪崩喊出万岁二字，无疑将唐三摆在了与自己齐平的位置上，甚至还要凌驾于他之上。有了他，整个天斗帝国百万雄师就有了主心骨，有了他，这场战争就不再是自杀，而是歼敌的大好时机。唐昊兴奋地抬起头看着空中的儿子，他心中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神，是的，儿子终于完成了海神的传承，在这关键的时刻归来了。 大师的兴奋甚至还要超过唐昊。唐三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将自己全部的知识都传授给了唐三。此时眼见唐三终于突破百级屏障，释放着庞大的神力出现在半空中，大师百感交集，他在内心深处疯狂地呐喊着： 父亲，爷爷，如果你们还活着该多好，我于小刚并不是废人，我没有给蓝电霸王龙家族丢脸，就算我的武魂变异而废，但我却培养出了一个神，一个神呐！ 大师眼中流淌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而当这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又是如此紧要的关头，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他这一生可以说是极其悲剧的一生，能走到今天何等不易。此时看着神级的唐三，大师内心中的所有悲痛都化为乌有。培养出唐三这个弟子是他一生的骄傲。 海神万岁，蓝浩王万岁。 唐家军在立、唐敏、唐玉、唐耀、唐四大堂主的带领下，最先追随雪崩发出了呼喊，紧接着疯狂的呼喊如同山崩海啸一般在天斗帝国大军中响起。无与伦比的恐怖气势令对面嘉陵关城头上的六大供奉脸上同时变了颜色。这一战尚未开始，双方的气势已经是天壤之别。就算他们这样的巅峰强者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心里发虚，哪怕是封号斗罗也不敢说自己能够和百万大军抗衡，最多是可以全身而退。可这是战争， 嘉陵关乃是武魂国最重要的关卡，他们怎么能退呢？原本六大供奉因为千仞雪的归来充满信心，已经做好了迎接胜利的准备。可是今天他们看到的不只是天斗帝国气势高昂的百万雄狮，同时还有那飞翔在空中，全身散发着令他们为之战栗气息的唐三。一个月不见，唐三给金鳄斗罗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一个月之前，金鳄斗罗面对唐三时最多就是惊讶，他不理解为什么比比东会败给这么一个还没有到95级的年轻人。尤其是当唐三和他对战时，自身实力已经消耗大半，更是没有让金鳄斗罗感觉到有什么危险。但是一个月之后的今天再见唐三，金鳄斗罗的感觉却已经变成了惊骇，因为唐三带给他的完全是深不可测的感觉。像身边的千仞雪一样，那无边无尽的强大气息笼罩在天斗帝国百万大军之中，就像是画龙点睛一样。而且伴随着他的出现，整个天斗帝国大军的士气升华到了另一个层次，单是气势就压迫的嘉陵关有些摇摇欲坠的感觉。 小姐，他…… 你没有看错，唐三也完成了神器的传承。我之所以来得晚了，就是因为一直在追杀他，可惜我没能成功，终究还是让他完成了传承。他所传承的乃是海神之力。二供奉，传我命令，收兵回城，关门紧闭，同时调集所有帝国魂师登上城头，固守嘉陵关，务必不让那天斗帝国越雷池一步。 小姐，这个时候撤军恐怕不妥吧？我军本来就士气低迷，未战先怯，这一仗我们还如何来打？ 哼！ 听着千仞雪的冷哼，三供奉只觉得心头一紧，仿佛心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捏住了，闷哼后退两步，脸上也随之变了颜色。 不撤军，你还有什么好办法不成？面对天斗帝国百万雄师，难道各位供奉有把握带领我们不足对方六分之一的兵力在正面战场上抵挡他们的进攻不成？只有固守嘉陵关，我们才有机会。有唐三在，战场上的攻防只能依靠你们自己的力量了。 小姐说的没错，我们只有凭借嘉陵关的坚固，才能抵挡住天斗帝国百万大军的冲击。趁他们还未靠近，立刻撤军，拉起吊桥，全力防御。小姐，您放心地去对付那个唐三，这里就交给我们了。战斗最终的胜负就看您的了。 千仞雪和金鳄斗罗对视一眼，心中暗叹一声。他当然明白金鳄斗罗的意思，战场双方哪一方多出一名神级强者，战争的结果立刻会变得不同，哪怕是一个受伤的神也完全可以瞬间扭转战局。但是他想要战胜唐三难如登天，恐怕玉石俱焚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当然他不会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武魂帝国本就脆弱的气势经不起再一次的冲击。飘身而起，夺目的金光骤然从千仞雪身上爆发开来，伴随着他那神念扩张，几乎只是一瞬间就覆盖了半边天空。六片璀璨的金色羽翼从背后骤然舒展开来。 千仞雪在此！ 简单的五个字从千仞雪口中呼出来却完全不同，每一个字都带着他那澎湃的天使神力，硬是凭借着这五个字将天斗帝国百万大军的兴奋呼喊声压了下去。一幕奇景出现在嘉陵关前，天空中一半为金色，另一半是澄澈的碧蓝，两色光芒各占半边。神的气息实在太庞大了，被千仞雪天使神力笼罩中的嘉陵关内，先前气势大泄的守军沐浴在那温暖的天使神力中，顿时信心重燃，在他们的内心之中产生出了一种感觉，仿佛他们所守卫的嘉陵关乃是铜浇铁铸，永远不会被攻破的超级堡垒。天使神力中的阵阵暖意更是唤醒了他们本能的战意， 血液也随之渐渐沸腾。哪怕是下方150,000大军快速撤回嘉陵关内，也没有影响到这重新开始攀升的气势。另一边，唐三身上绽放着蔚蓝光晕，在这海神神力的笼罩下，天斗帝国的将士们觉得自己就是那惊涛骇浪中的一个浪头。远处嘉陵关的城墙只不过破败的残垣断壁，根本无法阻挡他们这惊涛骇浪的冲击。天使神力令武魂帝国守军的精神气息如同最坚固的盾，海神神力令天斗帝国大军的精神气息如同最锋利的矛。战斗尚未真正开始，作为双方的最强者，唐三和千仞雪已经开始对整个战场的影响。只有神级的领域力量才能凭借自身神念将影响力扩张得如此之大，也只有这神级的力量才能够真正成为大军的指挥者。天斗帝国大军一步步向前进，他们每迈进一步，半空中那蔚蓝色的光彩也会向前突进一分，始终笼罩在大军头顶上方，掩护着他们向前冲击。空中那金色的光芒则在蔚蓝色光芒的压迫下不得不收缩几分。半空之中，千仞雪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凝视着远方蓝光普照的唐三，目光如剑。他知道经过这几天的时间，唐三对于他的海神神力操控已经更进一步，凭借着成神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各方面能力，在继承了神奇之位后，在大家都是神的情况下也稳稳地压了自己一头。尽管千仞雪已经拼尽全力，却依旧无法阻止唐三的领域压迫向自己，带领着他那天斗帝国大军不断地前进。在这个时候，除非他肯后退，否则他那天使领域笼罩的范围只会被不断压缩。普通士兵是看不懂神力强弱的，但他们看不懂神力，却能够看得懂强弱。眼看着唐三释放的蓝光不断压迫着对方的金光回缩，对方却没有一丝办法，很明显是唐三占了上风。在这种情况下，天斗帝国大军气势顿时变得更加强盛起来，不断地呼喊着海神蓝浩王。当初的海神是凭借着海中生物的信仰而成神，此时的唐三所承受的虽然没有大海生物那么多的信仰，但作为海神的他，在百万大军那近乎疯狂的信仰之念作用下，他的神念顿时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随着双方越来越接近，已经压迫的千仞雪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